个里个啷哦哦，啷个里个啷嘿，啷个里个啷嘿，幸福生活你我他。去爱他，啷个哩个啷嘿，啷个哩个啷嘿，啷个哩个啷哦哦，啷个哩个啷嘿，啷个哩个啷嘿，幸福生活你我他。青山绿水是我的家，白云朵朵鸟儿叫喳喳，一片蓝天养育你我他。这永远是我们的家。地球永远是我。